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星期四晚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大家好，我系世聪 Eric Ivy。 咁我哋今日咧讲下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即系都 guarantee 大家啦，听完一定嬲嘅， 咁严重 系啊，因为咧 真系兴兴地啦。 喂，每次讲呢一个话题咧，即系你一系。一方面一是失一方面，即是一定有得失的咁樣，即是今天呢我就個節目會比較特別一點的，我是會得失所有人的樣，因為我今天呢是會個個都鬧的，因為呢即是、就這樣啦，因為呢、即是 我自己做節目呢，即是首先呢就是要表明今天的立場先啦。咁立场咧就系一如以往就系冇立场嘅咁样样。嗱，咁点解冇立场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即系我成日咁讲啦，但系其实呢个系笑话嚟嘅，话冇立场。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咧系嘲笑咧我以前做嗰个电台咧，佢有 slogan 嘅，佢就系不偏不倚咁样样。咁、但系咧，个个都知道咧，其实佢系有一啲政治嘅 agenda 嘅咁樣樣，咁同埋亦都咧係一定係假嘅。如果有人話俾你聽我係不偏不倚，或者有人話俾你聽我係對於呢件事係冇立場而有講嘢嘅咧，嗰、個人一定係呃你嘅。咁、所以我講呢樣嘢咧，其實係嘲笑呢一啲人嘅啫咁樣，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咧都一定係有自己嘅立場嘅嚇。咁因為我係即係睇呢一個嘅啊，今日 by the way 都未講今日講咩，今日講關於呢一個嘅同性平權啊，同性平權嚇、因為咧係啊，我其實我諗住講兩個禮拜嘅、我成六張紙，咁你有兩張，平時我哋四張紙一個節目，咁你今日加埋八張，咁啊係啦，咁我講埋兩個禮拜啦，咁同埋咧我都講一講啦，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咧喺自己屋企 studio 錄嘅，即係 home studio 錄嘅。咁、啊 Eric 你知唔知我有冇同你講啊？下個禮拜就搬屋咁樣樣。 係 嚇。 啱啱知啊！ 我今晚咧，我就录埋第二个节目， 即系下一节。 系啊， 好 ，O 唔 OK？ 尽量咯。 佢啱啱知， 好突然啊！真系 系啊，又困咗你做多一个钟。 唔好咁讲，大家开心嘅。 嗯，系啦、啊。嗱，咁所以今日咧就讲下关于呢个平权嘅问题啦。咁冇错啦，我今日咧系边个都闹嘅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即系觉得 offended 啊咁样。虽然我知道你一定会一下咁样样。咁因为咧，即系其实我见。每一個論點或者雙方的論點都是有缺陷的。同埋我見到其實雙方面都是有不誠實的一方面的咁樣樣，所以就即係今日咧，所以我係會企兩邊嘅，即係天使又係我，魔鬼又係我咁樣樣，即係我亦都係會做呢一個嘅魔鬼辯護士嘅咁樣樣嚇，咁所以就講下呢樣嘢啦嚇。嗱，所以即係當我哋係講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同性戀嘅平權或者同性嘅平權咧，咁啊必定咧係要睇下我哋即係西方國家嘅例子嚇，因為西方國家咧其實真係走前二三十年嘅，即係我講同香港比啊嚇咁樣嚇，咁所以而香港人咧即係必須咧係要睇翻西方國家嘅事情咧就引以為鑑嘅，咁我覺得即係喺呢方面咧香港人真係都係偏著數嘅，其實我覺得澳洲都偏著數嘅嚇，即係你唔好睇澳洲係一個西方國家，其實真係好多時候喺歐洲啊、英國啊同埋美國啊，喺多方面都係比澳洲同埋加拿大咧係再走前一步嘅咁樣樣。即係如果你係講喺西方國家嘅民主啊、制度啊或者係政策嘅方向啊咁樣，美國、英國、歐洲通常都係排第一嘅，佢會走啲其他人係未試過嘅路咁樣樣。咁當然有著數嘅時候就係、是、飲咗頭啖湯。但是如果舐嘢嗰阵时候咧，咁啊就系真系舐 为奸， 就舐头啖镬啦。佢就系咪嗱？例如嘅系咩咧？即系如果我哋系讲即系喺经济方面啊，或者喺科技方面啊，美国啊一定系走先嘅咁样样。咁佢哋一定系舐咗头一啖啊，系咪？咁所以佢一路就不停做新嘢啦。咁佢哋就好着数啦，系咪？咁但系如果系做咗啲嘢系错嘅。咁佢哋亦都係即係第一個要吃呢個苦果嘅。咁如果我哋係睇即係歐洲嘅 example 啦，咁樣樣。 因為西方國家咧，即係喺呢個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啦，佢就係引入呢一個多元文化政策嘅。咁、當時即係個個都認為所有嘢係好好嘅咁樣樣，即係佢哎呀，即係多元文化政策啊，即係我哋係可以有多啲其他人嘅唔同嘅文化啦，咁樣樣咁 和諧社會 係啊，就可以和諧嘅咁樣樣。好啦，咁所以其實咧喺歐洲咧，佢係走在最前嘅。咁、我記得即係當時我讀即係中小學嗰啲嘅時候咧，我啲老師咧就成日咧即係用歐洲咧嚟到做一個多元文化嘅一個嘅好嘅 example 嘅。佢就話啦、澳洲幾種族歧視啊！嗱，我哋咧就應該學下歐洲國家啦。嗱，美國都種族歧視㗎，逼人哋唱美國國歌幾唔好咧，係咪？我應該學下歐洲。嗱，你睇法國幾好，法國你睇人哋入幾多中東嘅移民啦、啊。嗱，人哋就叫 compassionate 啦。我今日2014年係啦，喺法國已經係有10%嘅population 咧係伊斯蘭教徒嚟嘅。佢哋而家喺法國咧係有好多多伊斯蘭教徒嘅區咧，係警察係唔敢入去嘅。呢一啲同樣嘅區咧，佢哋係有一啲嘅宗教領袖咧，佢有嗰啲即係橙色嗰啲熒光衫啊，後邊咧就寫住 Sharia Police 回教律法警察咁樣樣。警察都唔敢阻止佢哋，喺英國都係，喺英國咧亦都已經係有一啲嘅即係回教嘅法庭啊。而呢一啲回教嘅法庭咧，即係喺英國嘅佢自己嘅法律咧，都係一定要接受佢嘅裁判啊咁樣樣嚇。同埋另外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喺瑞士啦咁樣，成間學校全部都係伊斯蘭嘅小朋友咁樣，全部瑞典啊學啊瑞典嚇，咁跟住咧全部嘅女仔咧。即係都係即係做過呢一個嘅割陰核手術嘅，呢個就係歐洲喺呢方面走在最前之後惹到嘅一啲嘅禍害啦。咁你諗下，如果即係因為當時喺八十年代啊，當佢哋係談論呢一個多元文化嗰陣時候，即係佢哋今日見到呢一個可能性係從來喺嗰個辯論裏邊係冇蒲過頭嘅。即係甚至 Pauline Hanson， 我哋上個禮拜講 Pauline Hanson 啦、即係我哋講到佢一個咁極端嘅人啊，佢嗰陣時候都係話嗱，如果我哋咁多移民咧、即係好多啲中國人係會圍埋一齊啊，佢有自己嘅文化，咁跟住唔融入社會嘅啦，即係佢講到最恐怖都係咁啦，已經俾人話佢係極端分子啦，但係事實上。真正的情況是比 Pauline Hanson 所形容是更加極端，就是我們現在澳洲是派了很多人去了敘利亞和伊拉克是斬人的頭的、所以你想想如果當年在八十年代澳洲人是有一個望遠鏡是可以看到將來的，你想想如果他們是、看這個望遠鏡看到2014年發生什麼事，你估下當年他們對於多元文化嗰個接受程度會唔會有影響呢？ 或者對 Pauline Hanson 嗰個負面嘅評價會唔會有咁多？ 係啦，就絕對係一定會有影響嘅。嗱、咁所以嗱，澳洲點解我講已經好少少咧？因為起碼澳洲唔係走在最前啊嘛，即係都係係啦，都係後人哋少少咁樣樣。咁所以即係當即係啲歐洲國家佢真係黐咗線，即係完全打開棟門，你啦，咁跟住即係係人就有得佢入嚟，即係唔使 passport 噶啦，你入嚟就入嚟咁樣樣。咁佢而家就攋曬鑊啦咁樣樣。咁、但係我哋澳洲咧，即係仲好少少，即係我哋仲有做多少少嗰啲 border protection 啦、即係就當時係俾聯合國今日仲俾人鬧緊啦，即係話我哋。是極度種族歧視、但是澳洲好彩是有這樣做，如果不是今天就大鑊了、情況就是這樣，這件事跟、同性戀平權有什麼關係呢樣、就是因為呢香港現在就即是他不是諮詢因為諮詢不成功、但是起碼是在談這件事、他在談這件事的時候其實他是可以帶入很多這些西方的例子入去嗰個辯論裏邊嘅議題裏邊嘅，而呢一個嘅機會咧，西方國家當年喺七八九十年代係冇呢個機會，因為冇其他國家比佢行得更前啊嘛。咁而家香港，我哋係有西方國家係行得更前嘅，我哋係見到同性戀平權係帶嚟澳洲，我唔敢講係負面定係正面，但係帶俾即係呢啲西方國家咩嘅後果嘅，咁喺香港就好應該攞呢啲嘢出嚟講。咁可以成套睇曬啦，咁樣樣，咁我覺得香港人就即係喺呢方面就好著數嘅喎，咁樣樣嚇， 都係嘅呢個，即係人哋前車可鑒啊， 係啊， 睇下啲咩取長補短啊 嗱，咁喺香港即係其實而家件事傾到點先？ 冇乜傾過嘅其實，係啊，仍然係有一班人喺度爭取緊咯，但係以一基督教，即係我哋其實新聞好多時都會講係以一啲基督教團體去嗰、那個。 即是做帶領啦、帶頭啦， 帶頭去 即係有一個抗衡啦，去反對呢樣嘢咁樣咯。 嗯， 以明光社為首啊，主要係。 嗯，咁佢哋個論點係咩咧？即係比如話，或者係講下，即係雙方點樣角逐呢一件事咧？即係嗰個拗撬係點？因為我最中意睇人打交啊，咁要形容一下，即係嗰場交係點樣嗌翻嚟嘅 咧？如果你講翻場交咧，就要我哋去嘗試講翻下舊年咧，其實發生咗舊年年頭啊，1月16日啦， 嗯， 唔係佢之前就11月13日，16日發表施政報告。13日嗰個週日咧，其實有一班基督徒咧就 你再講多次呢個係幾時話、啊？呢、這個係 2013年嘅1月13日。 嗯， 咁咧有一班基督徒咧就藉住呢個叫做愛家共融去做咗一個叫祈禱音樂會嘅。咁樣佢哋就係話去做出一樣嘢，就係基督徒就嗰啲教牧咧就係反對呢個性傾向歧視立法嘅。 嗯， 其實當時係有啲人話， 但應該再有前設噶嘛，因為呢基督徒佢係反對某樣嘢啊嘛。咁再之前發生咩事咧？ 再之前其實主要都係佢哋反同咯。 唔係，我知佢哋係反同性戀啊，但係佢哋唔會無即係你唔會無端白事走出嚟話我反對同性戀咁樣噶嘛，一定之前發生咗啲事噶嘛。咁之前發生咗啲咩事啊？ 之前其實主要都係發生咗佢哋話會。有人係提出就係話想將呢個反性即係呢個性傾向歧視想去呢個立法諮詢，咁佢哋就佢一路不斷揾人，就最後搞咗呢一個音樂會，就話要去反性傾向歧視立法嘅諮詢。 嗱嗱，即係咧有一班人就係話想要做呢一個諮詢，咁但係啲基督徒咧就反對呢一個諮詢進行嘅。 某一部分基督徒係啦。 OK， 某一部分基督徒係啦。OK， 咁樣樣，嗯。咁我想問幾樣嘢啦，咁樣樣嗱，咁喺社會裏邊有冇啲即係新嘅法例要立出嚟啊，各樣啊咁樣樣咧，就未必所有嘢都要諮詢嘅，因為你唔係所有法律都係曾經諮詢過噶嘛。咁但係如果係有一啲嘢喺社會裏邊係討論過嗰陣時候咧，咁其實就已經係 grounds to 即係可以立法噶啦，咁樣樣嗱，即係我講翻喺西方國家，即係當然香港唔同，因為香港冇民主普選啦，咁樣樣。但喺西方國家。有好多嘢係唔會諮詢過就 go ahead 嘅嚇。如果你係見到即係社會裏邊有一個咁嘅需求嘅，咁政府咧即係一啲大嘅政策啦，尤其是小政策更加唔使講嘢添。即係你係俾咗 mandate 嗰個政府，佢任何小嘅政策都可以 go ahead 噶啦。 係啦，咁但係如果係一啲比較大啲嘅政策啊，通常政府如果係要想選舉嗰陣時候，佢哋就走出嚟，咁然之後就話嗱。你選我哋，我哋就會將會做呢啲嘢嘅。咁當然佢哋之前就開曬啲 focus group 啊，做咗好多 research， 知道其實即係民意係想要呢樣嘢，佢先會咁樣做啦。如果唔係就真係自殺啦，係咪嚇？咁所以其實個情況就係咩呢？其實就係有好多法例咧係唔需要諮詢嘅，諮詢咧基本上係一個嘅假象嚟嘅。有任何人要求諮詢，其實都係假嘅 嚇。諮詢， 因為點解咧？因為點解咧？如果政府即係我講西方國家啦，我唔理香港啦，因為香港佢係一個不正常嘅政治體系啦嚇。喺西方國家，如果政府話我要諮詢呢樣嘢咧，即係你一喐條狐狸尾巴，人哋就知道你想點做啦。 其實佢有前設噶嘛，呢個諮詢又 係啦。因為你有啲諮詢你自己 set 嗰條問題點樣 set 噶嘛，即係你自己識做。 Agenda setting 係啦，你唔係你呢唔係淨係 agenda setting 嘅問題咧，即係你嗰個問題淨係涵括啲乜嘢已經係。已經是一個問題啦，咁樣樣，即係如果你係想話小朋友應唔應該係16歲可以飲酒嘅，你諮詢呢一樣嘢嘅咁樣樣，咁如果你係支持小朋友可以細個啲可以飲酒嘅，咁跟住你就 include 多啲關於經濟上嘅問題啊，你就係話，你覺得澳洲嘅經濟需唔需要復興多啲啊？咁樣樣邊方面係可以賺得最多錢噶？咁樣樣，咁你覺得酒可唔可以？咁你會咁樣樣啊嘛？咁如果你係反對嗰陣時候，你諮詢嘅時候，你就要咁樣問啦。你話啊，你覺得咧年輕人嘅罪案率係咪越嚟越高啊？ 或者於酒大嘅 啦， 健康問題啊。 所以嗱，一諮詢咧就係假噶。咁你無論你自己點樣問啲問題啊，同埋你點樣 set 嗰件事啊，其實就係已經係好明顯你自己係想點嘅嚇。咁所以其實咧，即係首先我自己嚟講，即係喺西方國家咧，我係完全係唔相信諮詢呢樣嘢嘅，因為諮詢咧嗱就咁，因為當一個政府諮詢嗰陣時候咧，佢就一定係會得到自己想要嘅答案嘅。哇！如果我係一個政府咁樣走出嚟諮詢，得唔到自己想要嘅答案嘅，哇！咁我咪好魚係咪？第二嘅嗱，如果佢真係得唔到自己想要嘅答案嘅，佢可以話。哦，這個好好，咁跟住可以拖延佢啦。嗱，我而家會開一個咧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咁跟住咧就要喺18至24个月咧就出個 report， 出個 report 之後咧，我哋會再出嚟再 review 過。佢會咁樣做啊嘛，所以諮詢咧係呃人嘅。我唔好講香港，西方國家都係呃人。咁所以即係喺西方國家好多時候已經係即係 即係蓋過咗呢一個嘅諮詢嘅呢一樣嘢嘅咧，即係當政府諮詢，你係知道佢會做嘅啦。其實好多時候就係、是、咁、所以我個問題，我唔即係當我睇香港個情況啦、我唔係好明白就係咩咧？點解呢一啲即係支持同性戀嗰班啦嚇咁樣樣，即係點解佢哋咁想要個諮詢呢？因為其實佢可以 skip 個諮詢嘅，即係佢哋一人一信嘅，就轟炸曬所有嘅議員嘅咁樣，或者開好多大活動嘅，即係你唔使係要屈服喺一個政府嘅諮詢以下噶嘛，即係你唔使求政府俾個諮詢。你唔使問咁多人諮詢，你諮詢我哋得啦。即係你唔使政府開聽證會，我而家就開一個大活動，我話俾你聽，我要點樣做。其實即係喺西方國家咪就係咁樣咯。咁所以點解咁多同志佢哋走出嚟示威呢？佢使乜理你政府諮詢啫？係咪啊？即係佢咪自己走出嚟話我而家要求呢樣嘢，咁樣樣咯。咁點解香港嗰啲即係團體唔咁樣做呢？ 其實如果你講呢啲，佢哋係相對上都係有嘅。但可能為數冇外國啲咁多、人數上面，再加上其實社會嘅風氣啊，喺香港始終都係較為保守啊，好多時啲人唔願意去討論呢樣嘢啊，佢哋唔想去帶起呢一樣嘢。 明白嗱，咁即係講得好簡單，意思就即係咩？香港人係唔接受呢樣嘢啦。嗱、咁我自己咧。我就非常之支持民主同埋普選嘅。如果呢件事係喺香港俾人投票嘅，過唔過到？ 未投過真係答唔到啦。 如果 我覺得 因為我唔係香港人，所以我真係唔知，所以去問你哋。我唔知道佢係包含或者概括啲咩啦。即係有啲嘢我覺得需要嘅，即係好似家暴啊嗰啲咁嘅嘢。嗱，因為喺澳洲嘅法律咧，我唔理你係紅藍黃白黑係 gay 嘅係 lesbian 嘅定係咩，總之你住喺一間屋裏邊，依間屋裏邊係有人真係施壓欺負嘅咁樣樣，呢、一個就係家暴。 行使暴力啊！ 嚇、我理鬼你係咩 relationship， 全部冇關係嘅。咁呢個我覺得係 common sense 同埋應該要嘅咁樣樣嚇。咁、但係即係我話，如果係真係要得到呢一啲 gay lobby 想要求到嘅嘢。例如平權啊，即係affirmative action 啊，各樣呢一啲好多西方國家已經有嘅嘢㗎啦，咁樣樣。如果喺香港要投票俾呢一啲嘅權益，同性戀嘅，即係如果可以投票嘅，香港人會唔會支持？我真係想知道。 應該唔會咯。 就咁睇啦，即係睇大圍應該就係保守啲人應該唔會嘅。 好啦，咁如果係咁，咁你諮詢嚟把屁咩，大佬？咁你因為 喂你唔諮詢人哋又話政府唔民主又話成啊嘛？ 唔係，因為佢真係唔民主啊嘛。咁而家你都話俾我聽啦，如果民主佢都 pass 唔到噶啦，其實就 係啊，係啊，所以特登攞嘢出嚟 嗱。咁所以其實 唔想俾人去揀啫。 咁所以其實嗰啲其實嗰啲 講曬， 咁所以其實政府佢都唔使咁驚啊，即係佢應該喺呢方面信得過民意咯。我咪就同佢諮詢咯，佢諮詢得嚟嘅答案最後都係可以即係有利自己噶。嗱、所以點解？ 所以最終政府都係有佢自己嘅決定。 喺澳洲當年 John Howard 咧。佢係澳洲嘅保守派嚟嘅，佢係同呢個英女王好 friend 嘅，佢亦都係想 keep 住澳洲係一個 constitutional monarchy，即係仍然係想澳洲係君主立憲，即係想澳洲旗裏邊仲有嘅英國旗喺個角落頭嗰度，米字旗喺角落頭嗰度嘅，即係當時咧都係有好多人咧就要求澳洲要共和咁樣樣，咁所以咧。何華德咧，佢就先發制人，你咁多人幾格格啊嘛，我就搞一個公投 referendum， 就係澳洲好唔好做一個共和國咧，即係脱離呢一個英國嘅關係咧，咁樣樣。咁所以咧，佢就問咗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同唔同意澳洲要做個 republic 嘅咁樣樣。第一咧就係、是、同意，第二就係唔同意。咁跟住即係如果你同意嘅話咧，好啦，咁我就俾幾個 choice 揀啦。因為如果你要做 republic 係有幾種噶嘛，你要 republic A 啊。B 啊，定系 C 咧？咁如果俾你答呢個問題，你係 confuse 大鑊啦，即係點答咧？咁樣咁同埋佢另外喺 republic 方面，即係喺共和派嗰方面咧，亦都係做咗個紛爭出嚟嘅咁樣樣。喂，其實大部分都係唔支持嘅咁樣樣。咁但係就算支持嗰班，佢會自己咪內鬥咯。唔係喎，咁樣好啲喎，咁樣好啲，咁樣冇咁好喎，咁樣樣。 理解 嚇，咁呢啲咪政治咯。其實阿梁振英政府佢哋根本就係應該。攞呢樣嘢嚟做諮詢嘅喎，咁跟住就即刻可以將呢樣嘢撲熄佢喎。嗱，即係我就係講政治啫，即係我對呢樣嘢係冇。 你用咗西方嘅思想去諗一個， 哎呀，又用咗 保守嘅人嘅想法啦， 咁樣樣，喂啊， 係啊， 其實咧，我都想講一講嘅咩咧，就係、是、因為咧。呢、一個同性戀嘅話題咧，即係我記得當年咧何韻詩就出咗嚟，即係搞嗰個 press con 啊嘛，我記得。 同埋黃耀明 嗰對又好係咪啊？咁我記得我係有大同大愛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就淨係睇咗個 press con 咁，跟住之後我就 即係做咗個節目就講咗關於呢樣嘢嘅咁樣樣嚇。嗱，其實嗰陣時候因為呢個係年幾前咯，係咪年零前嘅事啊？ 差唔多係 年零前嘅事。嗰陣時候咧係喺香港咧，從來冇講過呢一個嘅，即係而家好多即係激進民主派係好憎嘅反歧視大陸人嘅法案啦，即係法例啦，種族歧視法例，即係而家嗰啲進步民主派好憎呢樣嘢啊嘛，係咪？ 係。 但係嗰陣時候咧係從來冇談論過呢樣嘢。嗰陣時候咧，嗱我真係可以 post 翻個節目俾你聽啊！嗰陣時候咧，我就咁樣講嘅，我就話咧，梁振英政府絕對應該係接受呢一個嘅諮詢，唔單止因為其實唔使諮詢嘅，我話直情唔使諮詢，直情立法嚇，直情立法接受同性戀。 嗯， 在某一些 area 裏面，因為你是得到這麼多，尤其是左傾的派系支持，即我說的左傾的意思就是進步派樣、你得到這麼多人支持，即是黃毓民、黃毓德，哇那些人這麼支持這些、樣是即我當時就比較貼士梁振英、你不如直情將這個反歧視大陸人扔下去添啦， 打包喔、 是啦、喂那你想想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為西方國家呢種族歧視同埋性傾向歧視同埋性別歧視係同一嚿嘢嚟噶，嚇！即係好似喺澳洲有一個 Anti-Discrimination Act 咧，係就係呢一嚿嘢嚟噶。好多國家佢係冇分開添啊， 嚇！ 即 係 佢歧視係包括呢樣呢樣呢樣，係全部一嚿噶。其實我係冇見過任何西方國家咧係有一啲咁特別嘅睇法，就係佢哋會非常支持係反對性別歧視。咁但係佢哋又好反對咧，就係呢一個嘅歧視大陸人嘅喎。咁跟住另外一方面又調轉嘅喎、我係從來冇見過咁嘅嘢。 佢哋冇乜觀點啊！ 即係如果你係反歧視嘅，你就反曬所有歧視啦；如果你係贊成歧視嘅，咁你就會贊成曬所有嘅歧視啦。好少係會咁樣分開嘅。咁但係當時我就即係俾呢個 tips 俾梁振英啦。咁但係佢唔知點解唔聽我節目啦，咁多人聽係咪？ 你 send 條 link 俾佢啊嘛。 係啦，係啦，我就咁樣講，我就如果你當時加埋呢一個反歧視大陸人嘅條例落去咧，係冇人會 stop 到你嘅。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方便嘅方法嚟到達到今日嘅目的，所以即係點解梁振英咁戇居咧？你睇下佢今日兩邊不是人嚇，嗱、第一方面基嗰班人又憎佢 嚇， 因為你豈有此理，你而家整蠱我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咧，即係又立唔到法啦。關於呢一個嘅反歧視大陸人嘅條例，因為即係喺社會嘅迴響實在係太大啦。咁、但係其實當年喺年半前佢可以一石二鳥，呢兩班人都 happy， 一招搞掂。 係啊。咁但係好彩佢冇，好彩佢冇咁醒，因為如果唔係今日香港 政治啊， 所以嗱揾我做都好啲啊！呢個真係我年零前就講咗呢樣嘢就係、 是，哇幾有見地真係， 係啊咁樣樣嗱，咁頭先咧即係就講咗少少關於香港嘅背景啦咁樣樣，咁我其實都想咧就係、是批評一下一啲基督徒喺呢一件事嗰個嘅嘅睇法嘅咁樣樣嚇，咁 Eric 即係我而家飲啖水先，咁但係你講一講俾我聽咧，即係其實喺呢一件事裏邊咧，即係好多基督徒嘅團體佢哋嗰個論點係咩咧？即係尤其是攞聖經出嚟嗰堆啦，佢哋會點樣講咧？佢哋就 首先最常聽到嘅就係佢話呢啲同性戀嘅人係犯罪啦，不斷喺度攞一啲經文出嚟就話佢哋犯咗罪，就係一個罪人啦，就同性戀係罪，咁同埋甚至亦都之前睇嗰啲報道咧，即係蔡耀昌咧，佢甚至係會好一個滑波嘅理論，就話同性戀咧就會等同咗肛交嘅，即係佢講咗咁樣將呢樣嘢鋸咗落去啦。 OK， 係啦。 哦，咁肛交有咩問題咧？我想問下，因為嗱，我想講咩？點解我帶出呢樣嘢咧？ 係 嗱，即係我都係做呢一個魔鬼辯護士啦，又係我再講啊。 魔鬼嚟啊！ 嗱，因為咧喺澳洲啊西方國家咧嚇，如果你係覺得肛交有問題嘅咧。呢一個係一個歧視嘅行為，因為其實肛交咧，即係你無論喺同性戀嘅圈子裏邊啦，或者喺即係一啲正常人嘅性即係嘅圈子裏邊咧，呢一個係一個非常正常嘅性行為嚇。咁所以即係首先我唔明白就係咩咧，即係從一個即係西方國家長大嘅小朋友，我就問呢一個問題，就係點解蔡耀昌係會 bring up 肛交呢一樣嘢嘅咧？因為呢樣嘢其實唔係問題嚟，即係 for example 好似話嗱基佬著粉紅色衫嘅，即係如果咁樣講，咁即係個反應唔應該係有冇搞錯啊？咩基佬著粉紅色衫啊？佢又著藍色，又著綠色，又著紫色，即係個反應唔係咁樣，個反應應該係啊嚇 ，OK， 著粉紅色衫有咩問題啊？係啊，我哋中意粉紅色㗎，最越多毛毛越好添嚇。 會咁樣咯。嗱，係啊，我哋其實覺得呢一個好 fashion 噶。嗱，你睇下邊個又咁樣著，我覺得咁冇問題。嗱，西方國家佢嗰個反應會係咁樣咯，嚇。咁所以即係我唔明兩樣嘢嘅。第一就係點解呢一位牧師？佢係會帶出 佢呢、這個 係咪牧師嚟㗎？ 呢、 這 個唔係 講者 speaker 嚟嘅。 佢、哦、係一個基督徒團體明光社、 哦、，OK， 基督徒團體呢一個領袖咁樣樣。係啦 ，OK， 點解佢會 bring up 呢一樣嘢？因為我唔明光教有啲咩問題。 嗯， 嚇。第二點解即係支持嘅同志權益嗰啲人，點解佢哋聽到呢一句説話係覺得硬耳嘅咁樣樣咧？點解佢哋唔會好似西方國家嗰啲基佬咁樣？佢會話 ：Yeah, of course, it's really good, man， 好舒服噶。點解佢哋唔咁樣講咧？我真係唔明喎、啊，真係呢、這個。 呢、這個其實我都好似世宗咁，亦都係唔明噶。係可能或者我哋想去睇得到多媒體咧，主流嘅媒體嚇，例如一啲報紙啊或者啲電台咧，佢哋係會好自然就會將有啲信息帶咗去嗰度啊。 嗯， 其實在做資料搜集的時候咧，都發現咧好多其他一啲同志嘅團體咧，佢哋係有第二啲 counter argument， 不過冇人就可以再報道咯。 明白曬，明白曬嚇。咁即係即係總之 anyway 啦，喺香港呢一件事就飛唔起啦，咁樣 或者叫靜咗落嚟啦。喺舊年之後， 嗱咁咧喺西方國家同埋香港咧，即係個情況可以話啱啱相反。因為其實呢雖然話香港冇民主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民意始終都係都好重要嘅，喺香港都嚇。即係如果民意企喺你嗰邊嘅，就算冇得投票，你講嘢都可以大聲啲。如果民意唔喺你嗰邊嘅，你講嘢點都唔夠大聲嘅嚇。咁、所以喺香港咧，點解啲基督徒可以咁大聲走出嚟？咁於是話基佬係罪人，即係點解可以咁樣做咧？就係、因為喺香港你咁樣講嗰陣時候咧，你係會有你嘅市場咯嚇。咁、所以你係會知道有人係會支持你呢一個講法，甚至。这个讲法是非常主流的，如果你反而不这样讲，就可能会人家觉得你是核突、啊、或者 是太过偏激了样。但在西方国家的情况就是刚刚相反的、在西方国家呢、包括澳洲、样呢、这个同性平权这件事已经是去到一个位置，就是令到一些、教会、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保守派的人呢，他们是不会这样正面嚟到談論反同性戀嘅一啲嘅事情嘅咁樣樣，佢真係唔敢講嘅嚇。喺西方國家，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咩咧？啲電視節目咧係特登咧，好似釣魚咁樣啊，諗住釣啲牧師嘅上咁樣嘢。啊，牧師，你覺得同性戀婚姻呢件事係點啊？即係呢一啲咧。是一些 trap 嚟嘅呢啲，因為答又死，唔答又死嚇。因為如果咧你係話哦同性戀係冇問題嘅咁樣樣，你係一定會得失你嘅會眾嚇。咁但係如果你係話有問題嘅咧，咁你一定係會俾嗰個主持鬧你喎咁樣樣。咁跟住 甚至取而代之就節目完之後啲嗰啲。 嗰啲觀眾、聽眾 爭取人權嘅人，嗰啲左翼 即刻打電話， 即刻打電話、寫信啦、 打電話、寫信啦、Twitter、Facebook 咧，咁啊個 page 俾人炸噶，係 啊！所以點解咧？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喺 SBS 做啲節目咧，係非常之雞，佢亦都係唔敢講嘢嚇。咁其實係理解嘅，因為如果有任何人係講啲反同性戀嘅説話咧，就即刻好多人寫信噶啦，寫信啊、鬧人啊、打電話咁，跟住之後咧，你就要解釋啦，咁又要寫 report 啊咁樣，咁所以好多嘢佢又唔敢講，所以都是非常理解的咁樣嚇。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喺西方國家你係反同性嘅權益咧，民意必定不在你嗰邊嘅。嗱，但係就算民意在你嗰邊，個問題就係咩？即係左翼嗰個勢力咧係非常之大力嘅嚇。因為其實喺個 gay marriage 喺澳洲裏邊咧都係五五嘅啫，都係 half half 嘅啫咁樣嚇。咁但係即係做最多嗰啲即係爭取權益 activism 嗰啲人咧，即係左翼嗰啲人啦嚇。佢、通常寫信嗰、那個力量啊，或者上 Twitter 咁跟住即係揾人轟炸你嗰個力量咧，係大好多嘅嚇、因為保守派通常真係年紀大啲啊，即係比較多啲阿嬸啊咁樣樣啦。咁所以即係佢哋又上唔到 Twitter 咁樣樣。咁但係如果你係講啲嘢激嬲嗰啲 Twitter 嗰啲人咧，咁跟住之後佢哋就會即係你就 training 啦，佢 training 咁就鬧你啊，咁樣即係鬧你。係啊，祖宗十八代啊，真係好恐怖嚇。咁、所以即係就算民意。在你那邊即有些事在西方國家都是不講得，或者就算要講都講得很小心的、這樣 位 啊、所以這個就是香港和西方國家的一個很大的分別樣、啊、但是呢即在、即我見很多基督徒的對於、反同性的言論呢，大部分我是不同意的樣，包括在我自己教會啊，同埋喺我喺即係香港嘅媒體見到一啲好似係講明光社啊，或者一啲嘅基督徒嘅團體所講嘅説話咧， 我是不同意他們的論點的。 說多一點，例如你看到哪一些呢，讓你聽眾知道一下嘛。 好，下一節回來再說。 好， 澳洲路邊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翻返嚟第二節嘅路邊社，有細聰、Ivy 同埋 Eric 嘅。咁頭先咧就係講到關於呢一個嘅同性問題啦，哇，有排都講唔完啊！呢、這、一個真係屈講啊，講不完啊！喂，咁頭先咧就講到呢一啲即係我唔同意基督徒嘅一啲嘅論點嘅。咁其實呢個咧係個禮物嚟嘅嚇，就係送俾一啲咧即係爭取平權嘅人士啦，咁樣。咁以後咧，即係當日基督徒打開本聖經話俾你聽，嗱你睇聖經咁樣寫唔啱嘅，咁樣。咁啊點樣可以反駁咧？咁樣嗱。因為咧，其實已經係網上咧有一啲 resource 就教你點樣反駁嘅，即係例如話，即係聖經夠話俾你聽，唔可以食得蟹咯，係咪啊？咁啊，係咪等於你唔食蟹先？ 係有倫嗰啲甲殼嗰啲啊？ 係啦，嗱呢個論點咧就唔成立嘅。咁點解咧有神學嘅關係？咁我費事講啦。咁但係即係我用我簡單啲嘅論點同大家解釋嘅咁樣樣。在聖經裏邊嗰啲嘅規條啊，即係其實唔可以個規條，尤其是新約。咁但係聖經話教你應該做或者不應該做的事、舊約裏面只是 apply 給猶太人、摩西律法在山上拿下來的堆是只是給猶太人，利未記的堆、不是給其他人的，是只是給猶太人，第一、第二新約的堆也都是只是給新教基督徒。我們怎樣可以看到這件事呢？如果你就是看耶穌他怎樣跟人講嘢，其實你已經知道了、耶穌咧，佢永遠咧都係唔會第一件事咧，就係挑剔人，話人哋係罪人嚟嘅， 與人為善噶嘛。 係呢一個係其中一部分啦，咁樣樣。耶穌只係會挑剔兩種人，第一種人咧就係、自以為是嘅法利賽人。法利賽人咧，佢哋就認為自己好神聖，咁跟住就成日挑剔人，話你係罪人，你冇我咁好。 係、 耶穌第一會批評呢一種人。 嗯， 第二種人咧，就係會批評佢自己嘅信徒，佢自己嘅跟隨者，佢就會教佢哋。如果你睇下彼得啊咁樣樣咧，一開始耶穌認識彼得咧，佢一開始咧就唔會鬧佢冇信心嘅，好黐線嘅，佢又唔識我，有乜人話佢冇信心？ 我走嚟鬧我。 嗱咁，但係咧跟耶穌哥跟咗耶穌大佬一排之後咧，你見到耶穌施咁多神蹟，有咁多祝福，咁。我今日耶穌，我同你講啊，嗱，你去攞五千嚿麵包咁樣樣，嚇邊有咁多啊？嗱，咁我咪鬧你冇信心咯，你係咪唔信我耶穌先咁樣樣？ 冇錯。 咁但係如果你唔識耶穌嘅，你冇理由要求唔識你嗰個人係要俾五千嚿麵包佢噶嘛？因為佢未識耶穌啊嘛嗰陣時候。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係睇另一個故事咧，就係、嗰個 妓女嗰、個。當佢 係啦，唔係嗰陣時候就咁樣，就是、一個女人，佢咧就係同人通奸，咁跟住俾人捉咗出嚟，咁跟住嗰啲人咧就諗住整蠱耶穌，咁跟住就喂嗱呢一個女人佢通奸，我哋應該點樣對待佢啊？嗱律法咧就話我哋應該用石頭掟佢嘅，你又講慈愛喎，咁樣樣，咁我哋應唔應該掟佢啊？咁佢又諗住真係玩耶穌啦，咁樣樣。嗱咁嗰陣時候咧，耶穌咧就同其他嗰人點樣講咧？就話有邊個未犯咗罪嘅就掟第一嚿石頭咯，咁樣樣嚇。咁、個個即刻抌低嚿石頭，咁就走咗啦，因為個個都知自己衰啦，咁樣樣。咁當呢一個女人知道自己係犯咗罪，咁跟住係俾耶穌得救之後咧，即係佢嗰陣時候 build 咗 relationship 啊嘛，見唔見到啊？耶穌先施恩救佢，咁跟住耶穌最後嗰句同佢講咩？好多人都唔知道佢有講呢句啊。最後耶穌同呢個女人講嘅説話就係咩？既然冇人定你罪，我今日都唔定你罪，咁但係你唔好再犯。 嗯， 你見唔見到即係唔好犯罪呢樣嘢，唔係之前講，係之後講嘅嚇。嗱呢、這個耶穌嘅一個 example 啦，你會見到即係如果你睇聖經任何故事，全部都係咁嘅。 嗯。 耶稣是叫人悔改，一定是耶稣 reach out to 那个人，那个人接受了耶稣之后的。做税吏的马太都是这样的。马太本来做税吏，然后之后耶稣先爱他，他接受了耶稣的爱，他之后才知道自己犯罪，跟着就不做税吏了，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的做法。但是这个都有一点虚无缥缈的，就是很难解释这件事。那我给一个更加容易的解释给你，就是保罗了。因為如果你是看舊約有一些是反同性行為，那這個就是貨猶太人都不應該 relevant 的對我們，但如果我們看新約保羅也都是有提及到這件事的。 咁、嗯、但系我哋要知道保罗系提及到呢一啲嘢系 apply 俾边啲人嘅咧、 嗯， 就系、是、全部写俾基督徒自己嘅。你睇保罗啲书信啦，佢系写俾间教会或一间教会同埋教徒嘅行为应该系点样样。 嗯、 就不是 apply 给全世界以外的人的这样样。那我何以见得呢？我何以见得呢？嗱，你不要今天看一些西方国家觉得哎呀，你看现在世风日下啦，这样即你看又有四，又可以上 BitTorrent 登好四仔啊，这样、嗯、你看这个又可以叫鸡啊，这样即是你今天觉得现在的社会是世风日下，其实绝对不是的、 嗯、 因为如果你是回去当年罗马呢，罗马就真是、 哇，精彩啊，这个 就真是精彩啦，这样罗马有几精彩呢？这样网上呢在 YouTube 呢就有一段短片，就是叫 Top 10 Reasons Ancient Rome Was a Perfect Paradise。 Perfect 就是什么？就是 即係變態， 係啦，即係變態佬的天堂嘅。佢話當年嘅羅馬嚇，咁、佢就有十個理由嘅。咁我其中講下係咩啦？嗱，咁佢咧就係、是、有一個非常之蓬勃嘅聖奴市場嚇。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似而家中東。咁但係你起碼西方國家，你唔會好明顯咁樣搞啲咁嘅嘢啊嘛，係咪嚇？咁同埋咧，性行為咧係非常之係公眾化嘅，即係可能而家你喺嗰啲公園嘅凳嗰度係人喂鴨咁樣啦。咁但係當年羅馬咧，啲人係會喺嗰啲凳上面咧，就係、是、即係喺通街。發生性行為是沒問題的，應該是、 你今次說那些強國的公園的、 不是那 個別例子而已，個別例子而 已，就這樣說，如果強國的公園有些人拍了你，那要放上網，你都覺得羞恥了，是不是、但羅馬沒問題的、那個 move 挺勁，真的當年羅馬人是這樣的、另外就是什麼呢，就是在羅馬呢是有很多、公眾的藝術品、啊、這樣或者畫像、畫些陰鏡、啊、這樣 或者雕塑、啊、 是雕塑、啊、就是、陰鏡畫些鑽出來、啊、這樣即是畫曬出來的，即是很明顯的，亦都是有一個羅馬的神，他叫 Pan、啊、他是一個非常出名的、一個的、石像，就是他、就是在度同只山羊咧，就係、是、發生呢個性行為啦，咁樣樣，甚至咧，即係死亡嘅人咧，都係即係有佢關於性嘅 advice 嘅喎，咁樣樣，即係如果我哋今日係睇一啲死咗嘅人咁樣，佢嘅墓碑寫啲咩咧，就係即係佢可能樂善好施啊，即係咁樣讚佢一個好人啦，係咪嚇？又或者佢係會俾一啲後人咧啲嘅 advice 嘅，即係可能會咁樣樣啦。嗱、咁當時羅馬人都有嘅，咁其中一條友咧，佢嗰個 tombstone 係咁樣寫，佢就 put your party hats on, don't say no to sex with pretty girls as you won't get a chance when you're dead。 咁即係佢意思就係話咩咧？就即係你快啲開多啲性派對啦，因為死咗之後你就搞唔到靚女啦。嗱， 即係呢個對後人嘅訓示。 呢個係寫喺一個嘅墓碑上邊嘅，呢、這個係嚇。 Tombstone。 嗱，咁同埋咧，即係喺羅馬世界裏邊咧，即係而家係剩翻兩本嘅呢個小説啦，咁樣。咁有一個好出名嘅就係叫做 Satyricon 啦，就係呢個愛情神話，即係全羅馬係留得低翻兩本書嘅啫，咁樣。咁喺呢兩本書裏面，其中一本呢一本咧，呢、這個愛情神話係鹹書嚟嘅。 哦、okay. ， 喂，咁所以你睇下，即係嗰個 probability 係幾高嚇？即係你諗下，如果係即係人類滅亡咗嘅咁樣，咁係剩翻兩本書，咁你估兩本書其中一本會唔會係鹹書咧？即係喺即係喺我哋而家國家照計應該係唔會咁樣，但係當年羅馬就係鹹書啦。咁由此可見咧。即是当年咸书是几蓬勃呢，咁样。那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呢？他的主题呢就是讲一个罗马男人和一个 child lover， 即是一个小朋友，即是他是恋童。那他就说他怎样探索这个性的世界。那这个故事里面就包含很多不同的主题，包括杂交、SM、穿着假洋具的女祭司。咁同埋亦都係有人獸交、暴力強暴同埋肛交嘅嚇。嗱、啊，呢一個咧係保羅出現嘅時候嘅羅馬。 嗯， 你睇下保羅有冇鬧過關於呢一啲事情？ 冇。 冇啊，係咪嚇？咁、啊、如果當年保羅都唔鬧，咁我哋今日有乜理由鬧咧？係咪啊？因為佢當年住嗰個社會比我哋而家今日見到嘅更加變態。咁樣樣，即係今日嘅社會同保羅嗰個比，其實即係今日我哋係非常之斯文嘅，其實係嚇，即係起碼我哋喺街上邊唔會接受，無論你係男同埋女，定係男同埋男都好啊。總之你喺街上面即係發生性行為就係唔可以接受嘅，同埋犯法嘅。但係當年羅馬唔係咁樣，保羅都未出聲啊，大佬。咁而家如果係喺澳洲嘅，即係有啲同性戀者佢有同性嘅行為啊，咁樣樣，我哋係唔應該攞聖經出嚟嚟到答人。因为当年保罗在一个这么变态的国家里面都没有，那何况我们现在是不是是的。还有、其实最重要就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教的精神是什么、 嗯、 哼，就是这个是回到最基本基督教的精神是什 么？爱、 是基督教的精神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罪。但是当耶稣是拯救我们之后，我们的罪呢就是真的被清洗的、但是不是代表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就会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仍然是有罪。这个就是灵和肉体之间的搏斗，这个圣经是啊，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所以不是说做了基督徒的人会变成完美啊这样。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当然是罪人啦。 是。 那你不是要挑剔他们的罪，你是要爱他们咯。那更加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基督徒自己所有的你觉得是规条又好，或者你应该因为爱神而遵守神给你的一些的指示都好、这一些的你应该做的事是不 apply 在其他人的身上，只是 apply 在基督徒的身上而已。就是好像校规一样，你不是这间学校的、一间学校的校长有什么理由说你、你想想一天你 即不踩过街， 你去 supermarket 行街的、然后无端有个校长就说、你试衣服进去，黐线，我又不是你间学校，我又不是你间学校、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规条、同样而已。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真的很清楚、他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规条都是写给基督徒。他也都是讲什么呢？他就是说、你在教会要行使这些的、规则、或者如果有人这样做你应该怎样 deal with、全部都是关于教会里面自己。圣经是不是 apply 在教会以外的人、这个基督徒必定要知道。所以基督徒是一定不应该用圣经来到、答其他人说哪些人做的是罪，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的。 很清楚， 这个完全理解。因为其实你讲的言论呢，之前有些牧师在香港都是这样说人家，亦都有人曾经用这些去驳斥过。 但是这是一方面這樣，但是另一方面呢有一个极端，即是 有些牧师我知道也都是走出来的，他直情就是说同性恋是不是罪来的這樣、即我不知道他是读哪本圣经的，樣因为呢堅秋呢真的有一本叫做、同性恋圣经的樣、他呢就是将所有、即反同性的就全部查走了樣的。即 我觉得即这个都是、在我认识圣经里面，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合适的這樣。因为始终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即是基督教如果你是信奉这个神的、他是有他自己的 rule， 而这些 rule 是怎样、有些是很明显的，那我觉得即是、同性即是神是觉得不好的，我觉得这件事 是很明显的，即是除非人即是可以证明到 otherwise 啦樣。但是、其实很多是神告诉你你一定要做的，你未必喜欢的、但是你不喜欢的不代表是错咯。即是 我觉得很多人、如果神是 容许我们即有任何性行为、又或者是、可以贪钱、或者可以偷东西多好呢，这样很多人这样想的。但 是圣经它不是这样教的嘛。如果你是信这个神的，你真的要降服在这个神下面咯。你不可以自己说我想个律法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因为即、任何的教都不是说你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咯、所以即当有一些牧师、我不知道因为什么理由樣走出来说同性恋不是罪，其实即如果你是看圣经的 text 里面，即这个就也都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这个都是、所以由此可见你看我几不偏不倚和得罪几多人，即我有一个很闹的 有天使有魔鬼， 是啊，这样、是啦，所以即这个都是、即一些基督徒的论点、即我都想讲一下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同性婚姻的樣。我想即同性婚姻主要都是在下个节目讲，但就做一个前设先。还有即、我想节目呢即这个一年两集呢在 ansetcanton.com 就可以即刻 download 了、但如果你在 MyRadio 听的就可以下个星期就继续听的這樣、我们就讲一下这个的、同性婚姻的这件事。因为呢香港呢佢都仲未有耐，咁但係喺澳洲同埋西方国家呢、基本上当你係讲緊同性平权呢，其实你就係讲緊 gay marriage 㗎啦，你就係讲緊同性婚姻㗎啦。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所有其他佢已经争取咗啦，即係佢无论家暴呀、即係喺工作方面嘅歧视呀、喺社会里面嘅歧视呀、即係各样其实已经全部 cover 晒㗎啦，咁样。咁所以已经係无需喺其他任何嘢再斟酌啦。咁亦都喺澳洲嘅、无论你係左派或者右派，你係保守或者你係激进嘅，即係有好多嘢大家已经係 agree 咗，即係例如喺香港大家仲未同意嘅即係家暴条例咁样。 我相信在澳洲就算你是多保守都好，你都相信如果有两个人他是一个、同性的关系里面，咁跟住有一個喺屋企成日俾人毆打嘅咁樣，咁都應該有法律保護佢啊，係咪？ 有，因為基本嘅人權啊。 係啊，因為呢個根本係同嗰個性取向係冇關係嘅，其實就係、是 法律要保障呢啲人。 係啦、啊，即、就、係、是、我唔係覺得呢一個家暴要保護佢，因為佢係基。呢、這、一個家暴條例要保護佢，因為佢係人，同埋佢真係喺一個嘅家裏邊嘅，就係、是、咁簡單啫。我可以支持呢一個家暴條例，但係。不支持同性戀婚姻的咁樣的嘛，所以西方國家咧，佢哋嗰個辯論嗰個位置咧，就根本就唔喺呢度嘅，就喺、是、就喺、是、同性婚姻裏邊嘅嚇。咁、其實而家喺世界各地咧，即係都有十零個國家咧，就已經係有同性婚姻啦咁樣。咁、包括阿根廷、比利時、巴西、加拿大、丹麥、法國、冰島、荷蘭、紐西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南非、瑞典。同埋英國嚇，咁、英國就好出位啦，即係佢其實英國我覺得咁樣唔係幾好嘅，因為最近英國咧喺六月咧，即係佢哋過咗呢個嘅同性婚姻之後咧，佢就話喺所有嘅大使館都可以即係舉行呢個婚禮啊嘛，咁、樣嚇，即係。因為咧，即係其實大使館喺唔同嘅國家嗰個存在咧，其實即係大家都係有一個 mutual agreement 嘅咁樣，即係你喺呢個大使館係呢一個係你嘅領土咁樣樣， 對方嗰個國家嘅領土嚟。 係啦，嚇咁，但係你都會尊重翻嗰一個國家啲法例咯，係咪先？ 係啊。 即係，但係而家大部分國家佢係未有 gay marriage 噶嘛，咁其實英國佢咁樣做其實真係有少少大石砸死蟹咁，但係大家係 gentleman 先唔出聲咯，我覺得係好似澳洲咁樣，咁Tony Abbott 咧，即係佢睇佢樣佢係唔好中意噶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尊重英國，咁所以我唔出聲咁樣，咁但係即係喺國際嘅關係嚟講，呢一個係算係一個冇禮貌嘅行為咯， 極度冇禮貌喎。 係啊，嗱，所以我都話，即係我做節目好不偏不倚嘅，即係是其是非其非啊嚇，咁同埋一件事。還一件事嚇，喺婚姻平權呢一件事嚟講，咁啊梗係 good news 啦咁樣嚇。咁但係我覺得喺國際法方面同埋國家與國家之中咧，嗰、那個領事館嗰、那個地位咧係好重要嘅嚇。咁如果大家係尊重每一個大使館或者領事館係有一個互相尊重嘅一個嘅關係，即係我尊重你嘅法例，你又尊重翻我嘅法例嚟嘅，咁樣呢、這、一個。系統先至係可以繼續運行落去啊嘛，咁、但係當你做一啲少少呢啲嘢嗰陣時候咧，其實你係有影響嗰個國際關係嘅。嗱，你話呢個我嘅領土啊嘛 ，OK？ 嗱，咁中國領事館可唔可以將自己嘅中國公民喺中國領事館嗰度槍斃啊？嗱，照計咁樣就唔係幾好嘅，因為你應該要行使翻人哋國家佢自己有嘅法例啊嘛。咁澳洲係冇槍斃噶嘛，咁但係中國有槍斃，你話呢個嘅領土喎，吹啊咁樣樣，咁照計可以嘅咁樣樣。咁但係如果個個國家都開始咁樣做嘅，咁呢一個系統係會 break down 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英國咁樣做係唔係幾好？咁但係我見冇乜人有呢個論點，咁我即係講下啦咁樣樣嚇。嗱咁但係咧，即係喺呢一個同性戀嘅debate 裏邊啦咁樣樣，咁就。左翼的人士呢，就很多時候是有很多的語言藝術的，我們這個在下個節目是會再深究的樣、例如呢，即左翼的語言藝術即最明顯就是什麼呢，就是在溫室效應裡面見到，香港呢又是萬人一拍的，所以在香港我仍然在很多科學館、那些地方經常見到溫室效應溫室效應、地球暖化，不好意思、地球暖化地球暖化你會見在西方國家的那些博物館、或者其他東西 Global Warming 這個字呢，在這十年已經是慢慢開始刪除了， 是不見了的了，但是在香港中國仍然有，即 你 too slow 了這樣。左翼人士呢，他是 slowly 慢慢少少少少將個字改變，沒錯了，就是叫 climate change， 就是說氣候轉變咁樣，有兩個分別很大的，因為氣候轉變一定啱的嘛，因為 點都會轉㗎。 嗱，咁同埋其實而家事實上就係咩咧？而家地球越嚟越凍緊嘅，即係我哋係準備緊進入一個冰河時期。 所以咪啱咯 ，climate change。 咁所以好多人咧，即係好多啲即係。仲係堅信呢一個 global warming 嗰啲人咧，即係喺十年前話俾我聽，係會有啲火球喺天上面跌落地下嗰班咧嚇。咁佢即係其實而家佢係驚緊嘅，因為地球係越嚟越凍嘅。咁佢就即係我今日啱啱睇咗份新聞咧，佢就解釋啊，佢就話我地球越嚟越凍咧，係因為地球越嚟越熱。咁所以你睇佢 嘅論點就係咁樣 樣。啊，論點會慢慢慢慢咁樣變嘅啦。咁佢就會解釋咧，嗱呢個冰河時期咧，其實咧即係因為地球越嚟越熱，咁所以導致嘅。嗱過多50年就會熱翻嘅，即係佢咁樣講就。 就一定啱噶嘛，因為係咪嚇？咁、所以點解 睇你點定嘅啫？咁上年幾時開始？ 係啊，咁、所以點解佢咁重要？佢喺幾年前咧，即係喺五年以內，已經係慢慢開始改變呢、這個詞語咧，呢、這、一個字眼咧，咁樣樣就係、是、等你慢慢習慣呢一樣嘢啦，咁樣樣 幫自己鋪條後路。 係啦，鋪後路咁樣樣、所以你睇下佢幾醒，所以佢其實五年前已經知道有警棍噶啦，佢好叻嘅佢哋嚇。咁但係即係大家有冇呢一個慧根或者睇唔睇到呢一個西方嘅資訊咧？咁就就見仁見智啦。即係我見到睇唔到嘅嚇，所以點解香港仍然係講緊 global warming 咧？是未曾追得上的，他們講緊很多的論點是很多 outdate 了的，其實西方即係很多西方國家的人咧，即係我相信啲 scientist 見到香港人咁講，哎呀死啦！呢個論點不用得㗎啦，而家已經我哋改咗㗎啦個論點。嗱、咁但係我頭先講 gay marriage 啦，語言藝術啦咁樣嚇。嗱、咁首先咧喺西方國家咧就唔係叫做 gay marriage 嘅。 同、就、埋、是、同性戀者係唔 prefer 人哋同佢講 gay 呢個字噶嘛？ 啊，唔係，佢係覺得 OK 嘅，佢都嚇。但係佢唔可以叫 gay marriage， 佢就叫咩咧？佢就叫做 marriage equality， 就係、是、 婚 姻 平等 平權咁樣樣嚇。婚姻平權，我頭先就講，即係點解我唔咁支持呢一個字眼咧？咁樣樣，因為咧，其實佢唔係真正嘅婚姻平權嚟嘅。gay marriage 同埋 marriage equality 係兩樣嘢嚟噶嘛。咁首先咩叫平權先？你是平權平俾邊個先？嗱，因為家陣咧，即係呢個即係同性戀嗰、那個即係 lobby 啦咁樣樣，佢哋淨係要求呢一個平權就係 extend 去同性戀者啫。但係有好多其他人有其他關係，佢哋係想都係想得到呢一個權利，但係佢哋就騎劫咗呢一個嘅字眼嚇、即係例如有啲人咧係中意呢一個叫 polygamous marriage 嘅，即係一夫多妻制或者一妻多夫制，其實 多元家庭啊。佢想組成一個叫做係、呢、這個喺台灣係個咁嘅翻譯。 哦，嗱、呢個譯法咧就比較好啲嘅嚇，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未必係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嘅，佢可能係兩個男人、三個女人，或者四個女人、五個男人，或者五個男人、七個女人咁樣樣嘅，即係都可以有呢一個嘅關係嘅。咁但係佢哋即係呢一個嘅同性戀嗰個嘅人士咧，咁樣樣，佢哋就係唔支持呢一種關係嘅。咁但係佢哋就騎劫咗呢一個字。咁呢一件事其實係令到好多呢一啲多元家庭嘅人士啦，咁樣樣係令到佢好嬲嘅。其實呢樣嘢係係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就係咩咧？佢就係即係好識得用一啲字咧，就係、是、抹黑人嘅咁樣樣。咁所以如果你係喺即係香港啊，如果你係唔支持同性戀嘅 whatever 咧嘅乜都好啦，咁樣樣人哋係只係會話俾你聽係即係保守派啊，即係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或者係唔支持同性戀嘅咁樣樣，即係咁樣樣啦。咁但係英文咧，佢就有一個咁嘅字喎，佢就叫 homophobes 咁樣樣。嗱，咁如果你識英文咧 ，phobes 咧，即係由 phobia 嗰個字嚟嘅 ，phobia 即係恐懼症。恐懼症英文解釋咧就係 a irrational fear of， 即係一個不合理嘅恐懼咁樣解。咁所以咧，佢 homophobia 呢個字就咩咧？就即係如果你唔支持同性戀嘅某一啲嘢嘅咁樣樣，佢就會話你咧係有呢一個嘅病。佢就有呢一個嘅症狀嘅咁樣樣，一個病嘅症狀咁樣樣。 呀，呢就係一種病嚟。 係啊，伊斯蘭教佢之前都一路喺呢五年，佢哋都好多時候掟呢個字出嚟，就係 Islamophobia， 就即係呢一個嘅伊斯蘭教恐懼症咁樣樣。咁嚇，咁所以咧，即係當你覺得即係呢啲伊斯蘭教真係又喺度開個清真寺咁樣，或者又派咁多恐怖分子出去，當你講呢啲説話喺社會講呢啲説話嘅時候咧，佢就會話哦，你係 Islamophobic，你係有呢個恐懼症，你有病。又或者如果有人係批評移民政策嘅，或者係覺得印度人煮啲咖喱太臭嘅咁樣，佢咧就會話呢個咧就叫 xenophobic，即係呢一個就係害怕外來的東西。唔係味道，害怕。外來的東西，佢基本上咧，如果你係即係反對一啲左翼嘅議題，好似頭先上述所講嘅三樣嘢啦，咁樣樣，佢就會話你有病，係啦， 即係慘，講嘢都會俾人話有病 嘅 啫。 係啊，咁所以 自己嘅感覺， 係咯， 呢個就係即係一啲左翼人士中意用嘅一啲嘅玩具啦，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係香港嘅即係支持同志分子㗎，咁樣樣，咁即係都鼓勵你用下呢一啲字啦，咁樣樣，因為咁樣顯得你有呢一個教養啊嘛，即係識英文好似好巴閉啊嘛，咁樣嚇。即係如果人哋啲蔡耀昌啊或者咩咁要講一堆，咁樣樣，咁跟住之後你學阿毛姨姨講嗰啲扮曬嘢嗰啲英文咧。 I'm afraid you're being a homophobic individual。咁跟住之後，人哋就會 shut up 噶啦，咁樣樣。 係啊 ，shut up。 係啊， 記得要用呢個 London accent 啊。係啊，或者假嗰啲 London accent 啦，咁樣。咁如果你係學無依依咁樣樣咧，即係嗱，即係你澳洲冇乜所謂，就是、哦 ，you're being Islamophobic 咁樣樣。美國都係咁啊 ，you're being Islamophobic 咁樣樣。咁但係咧，誒，即係無依依嗰啲咧，係即係比較虛偽少少嘅咁樣樣。即係佢話，即係佢話 shame on you， 佢話。唔應該講 shame on you， 佢 I'm afraid you should feel quite shameful about the words that you've just expressed through your mouth， 即係佢覺得咁樣先至係好嘅英文。咁但係真正嘅英國人都唔係講嘢，所以當年嗰個即係 shame on you 嗰件事咧，即係阿毛衣寫咗一堆嘢出嚟，咁即係嗰啲唔識英文但係又以為自己好識英文嗰啲人就喺度讚美佢，哇！真係講得好啊咁樣。咁但係我睇呢份嘢咁又鬧，咁我亦都係因為我啲 friend 全部都係澳洲人啊嘛，咁我 post 翻個 Facebook， 咁樣我問你有冇聽過人咁樣講英文？咁我啲澳洲嗰啲 friend 全部都係冇人咁樣講嘢，英國啲 friend 都話冇人咁樣講嘢嘅，係啊，咁所以真係 即係懶係正宗咁。 係啊，咁所以呢個就即係笑下佢啦咁樣。咁但係嗱認真啦，即係呢一個homophobic 呢個字咧，就係送俾大家用嘅。咁但係其實我就唔好建議嘅，因為其實呢一個咧又係即係又係斬斷人嗰啲嘅説話咯。即係我其實咧。即係無論是左翼或者右翼人都是咁，即係我係好憎人係用標籤呢樣嘢。你唔好標籤人，你話俾人哋聽人哋講錯乜嘢，或者你話俾佢聽個論點出啲咩錯誤，呢一個先至係一個真正嘅辯論咯。即係你唔可以話即係唔可以喐下就。標籤人哋，其實雙方面都有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喺香港咧，所有參與政治嘅人其實都有呢一個嘅病嘅，即係喺街上你遊行嘅咁樣，咁可能真係有啲人唔想聽人講粗口噶嘛，咁樣係咪？咁跟住之後可能會同啲義勇你可唔可以唔講粗口？咁樣跟住之後，人哋就可能話做咩啊？你和你非非㗎咁樣咁，即係我唔係咪唔想講粗口就叫做和你非非先？咁同埋乜嘢叫做和你非非先？你明唔明啊？即係和你非非係包含啲乜嘢先？因為其實呢個 terms 都好模糊啊。其實即係你成日話梁振英即係成日講嗰啲即係愛國愛港到底係咩意思啊？即係成日講好含係好模糊啊咁樣樣。其實我覺得我見到雙方都係用呢啲黑人憎嘅詞語嘅，即係啲人成日講耶 L 都係噶咁樣樣嚇。即係有啲人係支持以色列嘅咁樣樣，我就話咧嗱，點解支持以色列咧？就有啲咁嘅論點嘅一二三四五咁樣樣，咁跟住啲人咧。唔睇，佢淨係睇第一句，哦，你支持以色列耶 L， 咁乜嘢叫做耶 L 先？ 佢又唔解釋喎。 乜嘢叫耶 L 啊？係咪即係支持以色列就叫耶 L 咯？係咪啊？即係其實好多人咧成日都鬧啲人話耶 L 咧，其實到今日我都唔知耶 L 係乜嘢， 係 包含啲乜嘢？咁但係好多人就係用呢啲嚟鬧人咯，咁樣樣。咁但係相反另一方面都係噶，有好多人就話著住黃色衫嘅，你係衝防線嘅咁樣樣，哦你就係熱狗。 熱狗。 咁但係咩叫熱狗先？你係咪要睇人哋嗰個論點係咩？咁所以即係我點解成日我真係越睇就越煩，即係睇到嗰啲香港嗰啲政治嗰個政局係點樣咧？就係我見大部分人咧。即係除咗喺即係網台真係有 point 嗰啲人咧，但係尤其是喺網上嗰啲戇居人啊，或者喺街上 嗰啲 Facebook 啊， 先攞名。 係啊，我唔使講啊，我就係兩個字耶 L 你，我唔使你講兩個字，我熱狗你，我唔使咩，我四個字，我和你飛飛你，哦咁啊，即係等於講完。 但係如果你佢解釋，佢又解釋唔到噶噃。 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咧，就係嗰個辯論嗰個能力之低咧，就係令我真係痛心疾首嘅咁樣樣。咁 anyway 咧，即係我哋咁下個節目再見啦，就係繼續講呢一個嘅同性婚姻嘅問題嘅咁樣樣。咁喺下個節目裏邊咧，就係會講下咧，即係喺要求同性戀平權嘅人，佢好多時候就出呢個論點。個論點就係話我咁樣做係開心同埋唔傷害到人，你點解阻止我？ 嗯， 這個論點呢聽起上來就是 好像很合理 的，好像很合理的，但是其實它背後的原意到底是不是這樣呢？原來西方國家呢就是引證了，其實原來最終這個根本不是他們的目的來的，到底的目的是什麼呢？下次節目再說。 好， 下次再見，拜拜。 澳樓廣東道，你的廣東話頻道 ANZCanton.com。